是逃离大电波传来的情歌，我一个人开的车，经过约会福利社，想起你的轮廓，假装你都还在这。路旁一堆垃圾提醒我的爱都已下课。电视台里砸电波灿烂的情歌，我一个人开的车，经过约会福利社，想起你的轮廓吗，假装你都还在这。路旁一堆垃圾吗，提醒我的爱都已下课。我对你付出从来不搁浅，因为爱可以收割，你却对着我说 Baby no no No, 哭笑不得，又能如何走的理由既然先假设，哭笑不得，个性不合你想看我到底有多难过，哭笑不得，非走不可你想感受那份与那色，哭笑不得，才能深刻感受到我真的拿你没辙。电视台里大电波灿烂的情歌，我一个人开的车，经过约会福利社，想起你的轮廓吗，假装你都还在这。路旁一堆垃圾提醒我的爱都已下课。电视台里大电波灿烂的情歌，我一个人开的车，经过约会福利社，想起你的轮廓，你都还在这，不好意思啦，你提醒我的爱都已下课。我对你付出从来不搁浅，以为爱可以收割，却对着我说 Baby no no no， 哭笑不得，我要的如何走的理由既然先假设，